每周一款飞车险限时特惠，海量京东礼品卡狂撒，还有免费代驾服务。 没错，都在518中国人保客户节。 详询人保官网、APP、公众号或拨打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五环顾家庄桥到上清桥的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桥到蔡虎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享生活呢，我们又来到了周一的固定单元了。周一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到书房这个空间里面坐一坐，聊一聊。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一同六艺的创始人傅奇老师。欢迎傅老师。 大家好，我是傅老师。 傅老师每一次来呢，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跟孩子的教育啊，跟我们自己心灵的成长，心灵成长。 我都觉得坐在车上的那个朋友们，要不是因为正开着车够不着，是不是想揍我们一顿了？ 这可能想揍我吧？这，哎，但是是这样，我每一次请傅老师来呢，包括我们一同六艺还有一位很可爱的 CC 老师，下周也会来讲，在书房里面给我们讲课，我都很怕大家把这个课程也好，把这一期的节目也好，当作是只针对小朋友的。这是为什么，我说也会给我们一些提示和成长的概念。就是老师们讲的东西啊，不一定就是老师对应的，不一定就是学生或者是孩子。 对，就是其实主要是因为，就是比如说像咱们这个节目吧，它究竟它是一个乐享生活嘛，就是生活里面的组成部分有许多。那么就是说我们老说啊，这个老师教孩子的时候教学相长哈，其实家长跟孩子互相之间，或者说有的时候成人跟成人之间，甚至家比如说谁家还没有个隔壁家的邻居什么这种的， 别人家的孩子， 别人家的孩子，对，或者别人家的自己，就是这些事情，其实就是说看你愿不愿意在听我们说话的过程之中稍微停下来缓一缓，就是说是不是只有孩子才有这样的问题，或者说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甚至是说会不会就是说在生活里面乐享的这一部分你也想要跟音乐艺术有关，如果是的话也可以问我们。所以就是说不要可能有的时候一听老师这两个字就把这个老师直接挂钩到那个低龄儿童那一块儿， 对，然后学生学习， 学生学习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因为你知道，就是我这个人姓的这个姓儿哈，傅，就是我除了当老师，我别的我也挣不了，就是，所以就 副主持，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大家就勉为其难的听傅老师讲一讲呗，对， 我们就勉为其难的听一听啊，大家呢，如果真的是关于，尤其刚才傅老师已经说了，关于音乐教育、音乐成长， 对， 其实成长这个概念啊，我们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有一位妈妈私信。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把这个成长成才的概念先拎出来讲一下，因为在书房这个空间，尤其在周一的时候，很多的大人 都提不起精神来学习工作。 哎呦，我都提不起精神赶过来，因为每个星期一早上起来堵车的这个路啊， 我也是， 真的是一种就是灾难性质的，就是从头一天就睡不好。 我是经过了周末大概周五的晚上和周六的晚上两晚的这种放松，你知道吗？到周日晚上我也会焦虑， 因为我今天还没出发就看见就是朋友圈开始发今天周一特别的堵，然后我就心里咯噔噔噔噔噔噔， 你看我们都会，大人都会很 焦虑了， 要上学啊，要上课，你觉得孩子会不焦虑吗？他们其实可能从周日的晚上也开始了。那么成长成才在很多大人的眼里是一个样子，有可能在傅老师的眼里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傅老师到底要聊什么样的话题，我在微博上面也请傅老师提前的发了一些内容，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微博，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真的，不管是在孩子的成长还是我们自我的成长方面有任何的疑惑吧，不一定是疑问，可能是不解的一些地方疑惑，都可以向傅老师来提问，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刚才我说的这位听众呢，他说想请咱们节目里边啊找专家呀教授呀指点一下怎么教育孩子能成才。他的女儿上高一，我是这么回复他的，我说你这个问题太个性化了，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再请一个专家或者请几个教授说怎么教育孩子就能成才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成才的概念， 其实还是成才的概念， 对，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教育孩子之前可能要先问问自己，就是说你为什么，你给自己家的这个孩子定制的究竟是要怎么样的路。那么这个路我觉得在咱们小的时候啊，18岁以前可能甚至就是70%，咱们别说太多了，70%-80%的人家长给规划的路咱们还是愿意走的哈，就是一边拖着一边哭着一边揍着，或者说总而言之吧，他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呢，不得不承认就是随着这种就是信息的扁平化呀，然后包括就是说这种获取的这种公开化呀，就是包括你吃了一些食物环境的原因，孩子的这个叛逆期和早熟期和他的这个就是甚至是说他对这个世界里所有的一些与他有关的点点滴滴，他比我们其实要敏感的早的很多。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想想看，你跟孩子之间的这种就是说互相沟通之下为他一起定制的这个成长的路，甚至说到了那个头是成才，而且在咱们现在这个年纪可能就会去想怎么叫才哈，怎么叫成才。所以就是说可能到高一这个时间段已经是人生非常紧迫的一个时间点了，就是马上就要高考了。那么很多家长在我09年刚回国的时候接触过很多很多，就是说那个时候想在高一左右吧，就是看看学习还是不大行，就是能不能 走艺术 或者 这条 提前的那个招生，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艺术考试或者说特长生，看看有没有这个办法。那么音乐也好艺术也罢，他你说他提前个一年这么样去催化他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有可能，有一定的可能啊，或者说另外一半他可能需要很多其他因素来添加进来。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初中你说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哈，就是他还是希望孩子能至少上个一本，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本。但是就是说孩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对自己的这个状态，他到这个时候他也很着急，但是着急的同时他会兼具着这种着急和放弃。所以就是说成才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是高一的孩子了，首先我觉得应该可以跟他聊一聊他对于这件事情是什么想法，能不能至少在这么紧迫的一个时间段里彼此沟通之下完成一个尽可能可以实现的计划。 而且这位妈妈，我不知道是妈妈还是爸爸，就是说自己的女儿高一，我在想你是不是也没有太想好你对他成才的一个预期，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可以更具体。当然了，如果这位家长你想问的更具体， 他愿意问的更具体的话，对 对吧，你也可以来问的更具体。 就首先他认为这个孩子身上是否存在着某一种才能，或者说 但是他问了这个问题，我觉得他首先就已经默许了我的孩子现在没成才。 就是所以我说他要认真的去考虑这个问题嘛，他首先是不是真的觉得这个孩子身上有还是有一些东西的，但是可能这些东西不足够到 他心目当中 成 才的这 个 概念。但是我是真的，就是从其实原来我们上周，我想一想，应该是上周三、周四的时候都讲过这个话题。就是当时我们讲睡前故事，我也说过我父亲在这一路上面在睡前给我念很多的东西，对我的一些影响。但是我在想，他在给我念这些东西的时候，并不是对我有什么样的要求。当然，可能有一个近期的目标，比如说我给你念这个获奖作文选，我是希望你的作文写得好一点，一定是有一个近期目标的。但是，可能当下父母并没有想到他会产生一个多长远的影响。同样的，作为高一学生的家长，你现在到底成才的概念，你认为是？可以直接的说出来，我希望他考上一个好大学，但是以他现在高一的成绩，我认为他考不上，所以我特别希望专家和教授来给我一些指导。这个没有问题，这个你可以提出一些很个性化、很具体的你认为成才的理解的问题来。 但是关键其实有的时候考上了好大学也不代表你就成才了呀， 这 条路太漫长了。所以就是说还是希望，就是如果他要是愿意提一些问题的话，至少提就是跟他们家孩子有关的一些比较具化的 东西。他现在到底是你觉得他哪有问题， 什么状态哪有问题，然后怎么样就让你觉得他很不成才了。 对，到底哪有问题值得你提出说怎么样才能成才这样一个话题，好不好？好，那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用了十几分钟也没有了，十分钟我们用了小十分钟来解释这位家长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单拎的说出来？一方面是他确实给我们发了私信，另外一方面呢，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经常的邀请我们一同六艺的创始人傅奇老师来讲，跟教育有关也好啊，在书房这个空间里面，我们跟孩子之间，我们跟自我之间到底应该怎么来关联一下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的家长把自己未完成的心愿，或者是说自己心目当中理解的成功成才，就嫁接给孩子，就是你就要成为这样子的孩子。 这个比较难免的原因是因为，就是说你看我们作为一个人而言，你是到了一定的时间段，可能你对自己稍有些了解，就是你自己的这些优势啊、缺势啊，然后呢伴随着年代里面有一些你可以利用你自己优势缺势能做到的跟没做到的，你会多少留下一些遗憾。那么随着你跟另外的一个人的结合呢，他身上的优势跟缺势就是说都与你一起遗传到了这个孩子身上，那么你看到了这个孩子身上放大着的你们的这些优点跟缺点的时候，你现在可能拥有了精力、财力，就是方方面面的这个好的这个资源，希望这个孩子事实上是能够在继承你们优良基因的情况之下，把那个时候没能够有机会学到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学会。因为你可能想的更多的是，如果我在现在的这个状态里，我会比现在成长得更好。 我会学更多， 我 想 学更多东西，我会喜欢我更多。而且就是说，毕竟人在社会上立足，他会发现许多事情，可能小的时候他们的父母看似无用的一些东西，在现在的现今的社会变得十分的有用，或者说给他的自己带来了一些冲击。那么他觉得还是趁现在，别让孩子到了那个时候后悔。但是呢，可能稍微会很纠结的一点就是说，这些带来就是各式各样的这种资源的这种冲入啊，在这个孩子的教育里，包括各式各样的这些五八八门的课跟理念，让孩子们就是让家长很纠结，尤其一胎嘛，爸爸妈妈们啊，就是觉得，你知道一胎就是精着养，二胎就像猪养哈， 对，照书养和照猪养的区别。 所以就是说他们的纠结可以说是从每一个年龄段都不一样的，就是然后就更不要说到了刚才咱们说高中那种时候，那个焦虑可能已经快要爆炸掉了，因为能不能上一个好的大学，它不像你小的时候你会觉得咱们还有时间哈，到了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时间去哪儿了，很可怕。 而且小时候总觉得哎呀活泼可爱就很好了，但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我觉得这个比较也很可怕。 哎呀，就是现在已经不存在什么这个网可爱就好了，不存在了。我跟你讲，就是 傅老师看的还是看的孩子和学生家长比我多， 对，太多了，不存在。现在一二年级开始着急的已经是非常普遍，幼儿园开始着急的这个就是很正常。 但是更早的，比如一岁开始着急的那个，你是可能聊的少哈。 着急什么呀？一岁， 我就前阵子有一个之前我父亲的学生，然后他现在也成奶奶了，然后给我打电话，然后后来就说呀，琪琪，说那个我都有孙女了哈，我们家孙女这个音乐方面的，我说天分特别好。他说我觉得他天分特别好，然后他说那个他说你看你能不能教教他，我说咱们家孙女多大，他说1岁08个月，我说那个我说阿姨就是我觉得他现在哈就是参加一些早教课啦，就是在这些，他说他节奏韵律跟别人不一样，找得特别准，我说我说是有这样的情况，那您就更加要让他多听多玩哈，我说不可能不到5、6岁都还是别来找我， 多听多玩。 对，因为他可能是因为他，你想他能去找我父亲在那个年纪学唱歌，他是很喜欢这个事情的，所以呢就说当他看到自己的孙女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出来，他就觉得是说这个他一定与众不同，但事实上每一个家长的想法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说在早教上面就是形容自己家孩子已经非常有这方面天分的家长可能您见得少，我们不否认这个事情啊，就是有很多人天生有这样那样的天赋啊，但是过早的挖掘，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会变得，就是不可避免，它是有拔苗助长的这个问题存在的，尤其家里没人干这个的时候，不懂的时候。对， 这个1岁多啊就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但傅老师建议依然是到了5岁或者是6岁， 就是你正正经经学一样东西，你是需要跟这个人沟通的。如果这个小朋友对你说的话始终处于一种那你就没有办法跟他把一些这个东西里面很，咱们老说真知真知嘛，就是说你认识一件事情，了解它的真实和它的真谛，然后去学习它。如果这个小朋友见到你的时候的大部分的时候的言语都是那么你就会觉得是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真的可能早教的时候培养节奏韵律，然后在幼儿园多和小朋友们接触，然后上一些早一点的这个音乐素养课，然后呢就是说培养他自己的这个抽象能力跟沟通能力有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而且他对于就是说他一开始接触你的时候这种所谓的虚幻的外就是我说比如说这个机构就是整个装修氛围很好，这边老师都好漂亮好美，然后他又觉得你好 nice 的这种虚幻的形象全拔掉哈，就是你今天让他在那儿坐着练琴唱歌的时候他不讨厌你，就是至少要是说这样的一个心智的状态。这之前我们不是不让你去学，有很多启蒙类的东西。 对，1岁多是可以学，但是还没到说要找到傅老师来学这么专业的程度的。 对， 不然的话就是，刚才我一直在想，傅老师面对什么样的学生是 就是经常特别可爱的眼睛呆呆的。 呆萌那种。 就是他又想很响应你，然后想你一看你一秒钟之后，哦。 对，我理解了。 对， 我已经想象出来，就是现在傅老师坐在我对面，我已经想象出来无数个那种很呆萌的小孩 的，都是这样小朋友啊、对。 刚才那故事啊，小人文说，哇塞，1岁半就开始着急了。对，我觉得现在家长的有时候的一些心态和着急啊，就像刚才那位高一的家长，我们要专门的回答他也是这样，因为我非常理解他的焦虑和着急。如果说我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哪怕用几分钟的时间微微的缓解一下，我觉得可能对他会有帮助的话，我都很愿意去做这件事情。这也是要请傅老师来缓解一下我们家长们的这种焦虑的原因啊。还有人说我希望我的孩子，他用了应该是女儿，快快乐乐成长，孝敬父母，与人为善，高兴就好，也不太希望这个。你是真的是门线说的吗？不太希望他出类拔萃。 他几岁了？很 活得快乐就好。 但是就是就每一个家长生下来自己的心肝宝贝都是这么去想的。但是就是说 到了某个阶段 、而且当你就是进入了这种学潮，就这样的一个浪潮里， 就被推进去了，感觉 就是我今天早晨起来一睁眼，或者说几乎每天早上一睁眼，都有可能面对一位或多位家长的调课。他调什么呢？就是学校里边有社团了吧，或者是说比如说这个他 他忘了他们家孩子其实在上这个课之前和上这个课之后还有别的课，或者是说突然之间他那个想起来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课需要去补啊、能不能就是，而且现在都已经不是说面对他一睁眼过来跟我调课了，是他非常非常想上我的课之前，就是试课了之后，他就会说：“傅老师，我觉得你课很好，但是我现在最紧张的就是孩子的时间问题。然后我现在一定要回去看一下我的那个。我跟你讲，我们所有的我的所有的孩子家长都是最牛的大表姐跟大表哥。我跟你讲，到了今年寒假，我都经历了什么？你知道，就是有这种，就是妈妈们，就是有一个妈妈和另外一个妈妈，她希望自己的两个小朋友一起上吉他课，就一对二这样上、 哦、 然后为了能挪出他们除去这些寒假所有的语数外和课外班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对出来他们俩能在一起上吉他课的这个时间，都且不说顾不上我们了吉他老师啥时候的时间了、啊、 嗯， 就是两个人各自做了一个 Excel 给我，就是让我， 然后你们来叠， 哎， 重叠一下，它中间空 叠，然后叠叠叠，你就发现有一些总是前后差那30分钟， 嗯， 他就说，你看咱们能不能商量，实在不能商量了，咱们再怎么办？就是第一个方案给你放在这儿，第二个方案给你放在这儿，第三个方案，我给你 好可怕， 跟那个 孩子好可怜， 给那个甲方提供那个就是方案，解决方案是一样的。 嗯，好，还有那个魔兽一剑，你的评论没有被屏蔽，只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念，好不好？就是你 好着急， 对对对，就是你这简直了，就是你们家二宝是不是也就是一岁不到？就是也不要着急，好不好？就我都非常了解你们的心态啊。嗯，还有人说孩子简单成长，这个健康成长就好，父母的绑架太多会导致宝宝的叛逆。哎，这个是一个观点，我们先把他们都念了，然后下半时段来解释好不好。然后呢还有人说觉得小朋友还是应该有小朋友的样子，童真可爱，不想他们变得像小大人一样，觉得孩子就应该有自己的世界。嗯，这个好好好，这个就是你刚才说被屏蔽了这一段，说因为我们今天聊了一下，就是五一有傅老师这边有学生来去大自然里面观察，做了春天里的音乐会。嗯，到底做了什么样的音乐会呢？这位朋友就说，那立夏了是不是还有立夏音乐会？ 有没有 春之发生啊，夏之演练，秋之收获， 有的 冬天就颁奖。哦，好好好， 美好的很， 对，给你颁个中式听众奖好不好。刚才说到的这一切，你们对于孩子的期望或者对于别人家孩子的着急，我们都放到乐享生活的下半时段，继续请我们一同六一的傅奇老师来给大家解释，稍后见。 开心麻花舞台剧《二维码杀手》5月15日至27日北京剧院爆笑上演。加州新科影帝一夜成连环杀手，是娱乐圈丑闻还是精心策划的死亡圈套？开心麻花口碑悬疑喜剧，即日起上开心麻花官网购票，第二张只需50元。 流水冲刷了时间，月光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日至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 啊，五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对，五五环外。 啊，五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 嗯，没到六环呢、啊，我刚打4006068866，直接人工导航全包圆。 全包圆真贴心 啊！999一平米，所有装修事全包圆，还是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 我算了，咱家80平8万就够了。 别美了，前面就到了。 我的天哪！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中青旅遨游网百团大战打响啦！百余个出行团期，5月1日至20日，报名立减高至5000元。带着宝贝体验古欧洲皇室生活，赴南极洲巡游，去肯尼亚追踪珍奇动物。暑期11线路预售均已开启，名额有限，快去中青旅遨游网报名吧！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 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装修处理价， 装修处理价， 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优惠再升级。 特惠一，家具升级全屋实木不加价。 特惠二，外源设计费全额免。 特惠三，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 特惠四，名牌家用电器免费送。 特惠五六七八九超级优惠叠加，以上仅限60户， 还有更多豪礼现场揭晓。 全包圆疯狂五月折上折，多重让利惠京城。400-606-8866， 400-606-8866， 详询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在乐享生活周一的固定单元来到居家生活空间的书房这个空间，继续的跟一同六艺的创始人傅奇老师来聊一聊我们已经立夏了，回顾一下春天里的音乐会。当然了，更重要的是也想跟傅老师再聊一聊对于孩子的教育的问题，因为很多人都说孩子是家长的一面镜子一样啊，也折射了很多我们自己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呢，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回答了一位啊高一同学的家长的疑问，感受到了他的焦虑之后呢，我们回答他的疑问。哎，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回答一下其他我们上半段结束的时候念的那些朋友的疑问。如果呢，对于音乐教育也好，艺术学习也好，或者是自己在这个心灵又来了心灵成长，或者是孩子的教育方面都有一些疑惑的话，照镜子之后看孩子身上有哪些问题，是不是我自己身上也有，想要跟傅老师一起来交流一下，都可以在微博上面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刚才有几位都说到了，说希望孩子是比较健康和简单的啊，就好像说每个年龄就应该有他那个年龄应该有的样子。但是广告时候好像傅老师跟我交流的也是，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在5岁时候的样子然后就要求现在的孩子5岁就只能是那个样子。 不是，就是每一个人他生下这个宝贝他就是希望他健康快乐的，这个根本想都不用想。但是呢，就像我说的，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现在如果是在幼儿园哈，你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个小小的焦虑，可能就是说他在幼儿园里的时间比跟在你的一起的时间可能要长一点。除非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全职妈妈或者什么的。那么等到他上了小学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和你在一起的时间会相比对在学校的时间里更短啊。 那么他在学校和社会上面所接触到的一些东西，他不是说你修啊，他有的时候甚至咱们举个例子啊，假比如说今天可一定是有一些朋友他的孩子学钢琴或者是学音乐艺术有关的东西，是他们家宝贝跟他说，妈妈我看谁谁谁都怎么怎么，我也想怎么怎么。 哦，谁谁谁会弹钢琴，我觉得很好。 就假比如说跟他玩得很好的小伙伴儿，那假比如说随便起个名字，假比如说我看婷婷都那个开始弹琴了，他老跟我讲，我也想试试。 而且学校里边还有各种你说 学校现在 社 团，学校现在平均的社团，我跟你说都有哪些啊？合唱团、管乐团、弦乐团、管弦乐团，然后京剧团，那个就是那个还有体操、健美、跳舞。然后还有书法，就国学啦，然后那个还有什么跟体育有关的，足球。 好了好了，这已经够了， 就是 太可怕了。 你知道就是孩子们现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他一方面其实解决的是之前可能两会的时候大家也提到过那个问题，就是事实上孩子放学的时间跟家长下班的时间是不匹配的，谁去接他嘞？ 对，中间这个时间差。 对，那么有些人他选择用托管班，有些人他不选择这个，他觉得能再学点东西比是不是能够解决他在校外还要再学别的东西的这样一个就是纠结，然后结果发现在学校里学的这些东西在校外其实还得再学，就是学校里这个社团还是不能解决一对一的这种进步，他可能过多的还是一对多这种状态。然后呢你就发现孩子的时间越紧，而且小朋友一旦开始了，你比如说你今天跟他说，我有很多的家长都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学是跟宝贝商量过的，宝贝说我很喜欢这个，我想学这个，学着学着他就开，他反而不是不喜欢那个，是学着学着你觉得这个东西学的差不多了，是不是把时间分配在别的上面，然后他去跟这孩子说的时候孩子不同意， 分配在比如说他现在在学钢琴， 家对方现在学钢琴，然后他妈妈觉得是说是不是现在学个一两年了哈，然后把这个时间是不是要转到别的课上面去，他给你 学个英语 学个别的什么的，他就跟你说不行，就我特别喜欢这个课，我怎么样都就是妈妈就觉得其实孩子已经很累了，比如每天都晚上十二点睡觉，但不行就不行，我不行，他就是有自己的主意了这个时候。所以现在你会听到很多家长去买一些课的时候，他会说他反而是出于说希望让自己孩子快乐的心情，他会跟老师说这个事儿我需要回去跟孩子沟通一下，我说的可都是一二年级的孩子啊。所以就是说他学了他也希望好好的学下去，那么出现任何的问题他也需要去解决，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越来越多的课业上的学校里的社会中的这些竞争和压力的时候，他面对抉择的时候有时候也开始变得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抉择了，所以他才开始焦虑。你要是今天学了两年的这个画画了，然后跟你说你别画了，就是你还不是画的不好，可能画的还行，妈妈跟你说就别画了，咱们真没那个时间精力甚至金钱，你这孩子你怎么去跟他沟通呢？ 大闹。 所以就是说我们最一开始怀着这个初心，我觉得能够顺延到小学的时候已经非常幸福了，就是幼儿园学前班都在尽其可能的给他所有你认为健康快乐的生活方式，然后到了一年级，我跟你讲也许你会在二三年级的时候折返回来，就是又领悟这个事情，重新希望他健康快乐，但你一定会经历一个你刚进入到一个这样子规范化的大集体之下，然后学校里面的很多的东西和来自其他家庭的来自社会上的一些东西带给你的一些冲击，你会去胡乱选择一些，就是忘记一些自己以前的规划，然后可能会过个需要时间，过个半年一年，有些很快半年就感觉到了，有些真的需要过了一年他才可能想到是说我不能让孩子继续这样下去了， 就还是要回归到健康快乐的本质， 他都是有经历的，就是对。 所以刚才我们有好几位朋友都说了，其实就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比方说五岁就做五岁该做的事情，活在他自己五岁的世界 里面。 就因为这样我不要他们一两岁的就非要怎样他们那个时间是很可贵的， 对，这是童年是很宝贵的，就该玩就玩吧，就是他自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到五六岁学东西的时候 家里就会觉得你学就学个点什么出来嘛， 嗯， 就是跟刚才说成才那一位， 对， 虽然不知成才定义为何，但这份钱我花在这儿，这个精力我放在这儿，咱好歹定期达到一个小目标吧，他就不再可能再像说一两岁早教那边，咱们今天放个草裙舞，你就是跟着节奏一起跳一跳，他真的就会变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很宝贵，多珍惜。 我也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是已经经历了傅老师说的那种迷茫期， 已经折回来了， 哎，对， 还是 到了23年级之后了，折回来说跟我们留言说我就是希望我的孩子能够简单快乐， 嗯， 还是说你现在还在这个有可能投身到上学的这个集体里边之前的一小段时光啊，5岁到6岁之间啊，或者5岁以内的时间， 嗯嗯， 那也没有问题，简单快乐， 嗯， 我觉得也挺好，嗯，然后呢，我们还要有一位听众啊，说他的孩子周末的时候就参加了学校组织的音乐会， 嗯， 汇报演出， 嗯， 然后呢，他的女儿是弹扬琴， 嗯， 啊，一早就到剧院去准备啊，然后晚上就演出啊，跟小伙伴们一起也排练了很长的时间，一直都情绪很高，啊，和独奏相比呢，感觉参加乐队里面可以使孩子学会跟别人协作配合，而且体会到了集体荣誉感。嗯，也是美育教育的重要一课。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差不多一个月一个半月就要做一次这样音乐会的原因。 嗯， 就是说，嗯，现在的孩子事实上我不说了吗，就是像上了假的那个音乐学校，就明明就是这个学校里又有社团，然后大家又都在外面学，可是好像彼此之间谁都不沟通，甚至就是我有的学生是说他们学校里头的合唱团里面他是现在进阶到了这种就是和声练习的部分，那么呢一个好的带一个差的，嗯，那么我说那很好呀，他妈妈有时候跟我说那孩子今天这节课站着了，站着的意思就是你没表现好， 嗯， 我说不对，我说咱们家孩子应该是在这方面蛮强的，我说怎么就给站了呢， 嗯， 然后他就说其实老师意思就是说一强带一弱，不一定是你们家娃不行，是那个弱的那个可能不大行哈，我说那这个不合理吗，我说那个嗯，他们不排练吗，然后我们宝贝说老师我们不是一个班的，我们也不认识，我们就是在一个年级，然后我们下了课就直接到那个社团那里，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可以在一起练的时间，因为不是一个班的同学，不许串班， 哦， 不许串班，下课10分钟交流，这不许。 嗯， 然后呢，他就是他要是没在家练，我们俩上来就唱的话，对吧？而且再有天分的孩子，你只要不是那个绝对音准， 嗯， 那么你去被别的小朋友带跑这个事儿很容易，很容易。而且就是说他又不是天天练，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我就说这个结构也很奇怪哈， 嗯， 对，但是呢就是说这样子的这种练习是需要的，就是说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那么一个是把持自己很重要，一个是坚持自己的练习很重要，一个是跟别人沟通很重要， 嗯， 就是说你也要学会跟自己合作的小伙伴去提需求，你也要学会跟就是你的老师提需求，就是说有些时候是说因为你没有表达别人不知道你想要什么，这个不是只存在咱们成年人之间， 嗯， 对吧？甚至大部分小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样把自己心里面的一些想法说出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而且因为现在家长对他们真的是太关注， 太关注，对， 他 们有时候会说夸张一点的话，反而。 嗯，就是他们已经习惯了说你们所有的人都满足我的一个人的需求就好了，我不要去考虑说我要需不需要满足你们的需求， 嗯， 或者照顾别人的情绪啊，协作，像刚才那位听众说的，我是不是要跟你协作起来啊，你做一部分我做一部分， 主要是协作的话仅仅是在老师的编排之下协作，这个事情可能也许还简单化，那么是不是可以让他们自己就是在排练之前就开始有很多的这方面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学会对别人提要求，你比如说可能我今天这个东西可能只练了一些，那么你看我们俩要不要比如说周一跟周二我们俩各自练各自的，周三咱们俩碰一次，嗯，然后周三碰完了之后看有什么问题之后咱们录一段视频给老师发过去，然后看有什么问题的话周四我们俩再分开各自练一下，周五再碰一次，然后周六就是这个其实是专业的学法， 这说起来太有规律了， 但事实上你看这些孩子每天都是在练琴的， 嗯， 只不过就是说他练为什么而练，为考级而练还是为什么而练，就说这个事情其实老说学音乐对这样那样有帮助，这里边的方式方法对你有帮助，你去学别人学过的东西， 没有帮助，你思考了怎么去做这个事儿有帮助。 嗯， 包括就是说可能你背谱它确实对记忆力有不错的提高， 嗯， 包括是说你规律化的制定自己的学习时间，这个对你对管理你的时间有帮助，包括你学会跟老师提要求跟同伴提要求，这个对于你的这个领导力管理能力跟自我的这个就是说学习能力它都是有提升。如果这些事儿不结合在一起的话，其实你说学音乐对你有多大的帮助，你只是把可能剩下100万的孩子弹的考级曲目你再弹一遍， 嗯， 每天练一个小时，然后开心的不开心的这样子。因为你不是要去上附小附中这种就是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对，你只是在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的东西，可是你把它练成了这种就是说很痛苦的一个所谓的爱好路，那他其实从一开始你可能听别人讲或者自己觉得学音乐艺术其实对孩子成长有帮助这个事情就歪曲了，可能是。 刚才傅老师说了这么多也是基于我们刚才有一位听众说了他的孩子周末刚刚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这个音乐会，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好，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其实想要跟大家聊的，为什么会在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要组织孩子们一起来开一个音乐会，不是说单纯的有些家长觉得说啊知道了知道了，你们不就是为了演一下给我们看吗，证明你们教的还不错，证明你们有认真教，孩子有认真学，如果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目的的话，我们就不会专门请傅老师来讲了。所以大家想要知道我们哎要给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来开一个音乐会，不管是春天里的音乐会，还是现在立夏以后的音乐会，还是秋天里的音乐会，到底是为什么，到底会对我们的孩子产生哪些影响，还有大家的疑问都可以继续的还有一点点时间跟傅老师来交流一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帖，然后呢在评论区就可以直接给傅老师来留言了。好，说回到为什么要开音乐会这件事情，当然了给家长来定期的汇报一下，因为刚才那位听众不也说了吗，他们也是一个汇报演出， 就是大家为什么 要汇报的事儿， 就是咱们老说服务取决于社会嘛， 嗯， 就是说你今天花这个钱你想要看到的点，有些人是用考级这个方式，有些人就是说拿这个半年或者一年的时候的这个就是机构里面做的这个汇报演出， 嗯， 但事实上就是说你的初衷其实是希望音乐作为他生活里永久的一种陪伴，它不是一个定时定点的一个跟查考勤似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那么音乐会呢一方面是说孩子，我倒反而觉得为什么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学孩子都学的不到什么三四节十节，就正好到了我们音乐会的时间我也要让他来参加，他在那一刹那其实好与不好不是说你要去评判他，是他自己对这个事情，就是他要在这一件事情里面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位置，然后思考这件事情里面他究竟好和不好的概念是什么，那么他才能继续下去这件事情。他要是只是说你今天说弹错了你不能上去，你弹得不够好你不能上去，那么他其实大概是在为老师活着吧。 哎，但是你说就上了三四次课或者只上了很短的时间啊，我们说十次课以内的那种学生，真的和已经学了一两年的那些学生在一起做音乐会的时候，会有那种认知说哦我真的没有这些哥哥姐姐或者是弟弟妹妹做得好， 我希望 哦还是有， 就是我一直跟我们老师说哈，就是我希望我们的老师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很像学长学姐跟学弟学妹的关系， 嗯， 就是说并不是说因为学海无涯，并不是说今天你自己就 你 当然你当然有资格教他们，但不代表说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了，那么你作为一个老师如何让这些只学了三四次的孩子更有乐趣和有方法的融入到已经学了一两年的孩子里面是你的责任， 哦，让他们融入这个音乐会 是你的责任，哪怕他今天只会吹三四个音，咱们说了哈，音乐无非是哆来咪发嗦来西是吧，那么他只要是会里边的这其中的一到两个音，他是不是可以为这个作品奉献这一到两个音，那么这一到两个音对他来说很重要很重要， 这个好有仪式感啊， 很有仪式感，我们有一个一开始吹长号的小朋友他真的就学了咪跟西 所以每这整个演奏里边 他就吹咪跟西， 就是说他很在乎，他每一次扛着那个长长的长号过来，嗯，然后他去擦拭他，他去就是说宝贝他，他要拿那个节拍器夹的那个这个号上面，他要认真的看着老师在那一刹那给他这个 到你了 指示，然后他立刻吹出那个标准的音，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 哎，但这个对于家长来说也很重要。 就是家长有的时候往往会说，这个孩子没学多长时间，这个孩子能行吗？这个孩子这样，这个孩子那样，就是他还没干点啥呢，你先找老师这边，你先把他的这些不可能， 嗯， 我们教孩子是想告诉他，不管是学习音乐还是人生，都有着更多的可能性。他是先把他不能干的告诉你了 啊，他只会这两个，啊， 他不行吧？ 他 可能味儿这哎，嗯，然后他又会觉得是说别人会那么。多他只会这么一点的话，他会不会有可能自尊心受到伤害 被打击， 或者他就觉得与其只干就是在这里吹这俩音，还不如抽这点时间干点别的事儿去。就是他们都没有想这个可能性有可能给孩子带来的是什么。我们上次有一个妈妈开玩笑，就是我们有一个小朋友真的是没学两节课，然后他需要在他的那个小节目里报幕，嗯，然后再退回去，一共就两三个小节的音， 嗯， 然后他那天他妈妈的意思就是说他晚上的英语课更重要一些， 嗯， 后来我就说我真的希望他来参加，后来他特别可爱，他跟他妈妈说，妈妈你今天一定要让我去参加，我必须要去参加这个节目，没有我不行，我很重要。后来他妈妈 对自己的认知很 清晰，对对对，后来结果他妈妈发了个朋友圈，他说他是非常重要，因为他就是其实这个才是我们说人生里边有很多的可能性，而是在于你看待这个事情的角度是什么。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是他是很认真，他那天别提有多帅了，小皮衣啊，然后小衬衫小皮鞋，他妹妹也超级漂亮，就是扎沙沙的公主裙，然后他去抱这个木又退回来，一共就两个小节的时候，他真的最后我说你们有没有想对家长说的哈，他说的就是我非常感谢我妈妈今天带我来 啊，没有逼着我去上那个英语课，让我很重要的站在这里， 就二年级哦，就是真的是这样子，嗯， 哎呀太可爱了， 超可爱。 傅老师每一次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孩子的故事都，我至少我自己回去我会用一点时间来想，这一方面回想曾经的自己， 嗯， 然后再想一些可能在自己成长路上有一点点缺憾的地方。 对，就是这个健康快乐你要怎样给他，你要什么角度给他。 对， 对， 对，我一定要去想一想我有没有这样一个哪怕只是出去然后再退回来， 就是，你光想象他的那个表情，妈妈你一定要我去，这个事儿对我很缺少，我不行， 对，我对他们也很重要， 嗯， 这个好啦，嗯，希望大家听完了以后都可以跟我一样， 对，特别开心， 对，又很开心的一个周一，然后又觉得哎心里暖暖的， 嗯， 嗯， 然后回家不管是有孩子的没孩子的都，哎，都可以对别人家的孩子说你也好重要， 啊，你很重要， 叔叔阿姨好重要， 你怎么那么重要。 好了，今天很开心，先聊到这儿了，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十点，嗯，再见了， 拜拜。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两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2018世界杯呢不仅是第一次在俄罗斯举办，也是第一次在东欧国家举办，那么它的历史意义呢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次举办国俄罗斯也是非常的重视，因此呢是一次性的推出了三枚纪念币的组合。那这三版纪念币呢采用了国际先进的铸币工艺来进行铸造，每枚的面值是25卢布，三枚币的正面图案全部都是俄罗斯的双头鹰标志，象征的是俄罗斯的团结。那么背面呢分别雕刻有这次世界杯的官方标志大力神杯以及吉祥物，可以说呢是将世界杯的文化和俄罗斯的文化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在世界杯历史上是非常的